岂敢，老夫冒昧来访，状元公莫怪呀。 岂敢？ 刘大人，请用茶。 我， 不知任寺驾临有何见谕？ 那日可尝粗毒风采，见你品貌。

意至此，小妹只得进得宫去，见金儿信逢凶化吉，也未可知倘有不测，还望兄长救救我那苦命的李郎。 哎呀，贤妹呀，千万不能进宫，等与兄与相爷议事之后再来与你设法。 兄长， 命你召听即可穿戴进宫，不得有误。 说人多力量大，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。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， 计谋